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踏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新春时节用工荒，雇佣双方理念壮，红包与否惹争议，是有人淡定有人慌。各位看官，都说养儿防老，可是这话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啊，就往往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现实困境。孝不孝顺的咱先不说，就说呀，因为工作缘故而不能对老人进行贴身照顾的情形，那也是不少的。正因如此呢，如今的临安城里，很多老人都习惯了请人来照顾自己的生活。今儿咱们要说这事儿啊，就与此有关。 哎，老李， 老张啊， 老李， 哎， 乐什么呢？ 没乐呀， 啊， 我这不发愁，你们家管这叫乐呀？ 我看着挺高兴的嘛，不是？ 我发愁呢。 为什么发愁啊？为什么发愁啊？不是那个，为什么发愁啊？ 你要是内心已经压抑不住那种喜悦，最好就乐了。 为什么发愁啊？ 讨厌，我跟你说， 快来说一说吧。 行了行了行了，别乐了、老张啊， 嗯， 你看咱们两个老人啊，现在都是 空巢老人， 哎，70多岁了， 嗯， 你老伴儿呢也死了， 你提他干嘛？ 我老伴儿呢也没了，咱们俩人啊， 凑合凑合呀。你要说什么呀？ 咱们俩人现如今都是空巢范儿， 我知道。 哎，是吧？ 对，所以呢， 明白吧？子女呢又都不在身边，家里呢都请了个小伙计照顾起居， 那这不挺好吗？ 没事儿的时候呢，咱俩也经常在一块儿聊聊天。 是是是，我不用捋这个事儿。 下下， 我知知 下下下下， 我就问你怎么回事，说呀。 下下下棋，我呢，哎呀， 终日里是愁眉不展呢。 我知道，我知道你。 他这个， 你不用一句一句的说，你就说，你就说你们家怎么了就行。 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呀， 我要不说，你不明白。 对，你别说我不明白了，你也更明白。你快说。 我要是说出来了呢，你就明白了。 对对对， 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 我为什么 再见？ 别走啊，老张。 废话， 我为什么如此愁眉不展呀？我们家那小伙计，啊， 你家 小王， 啊，怎么了？ 闹情绪了， 啊， 消极怠工， 消极怠工， 啊，活不正经干了，也不好好伺候我了，要不我能这么的郁闷吗？你算你这么着，你别你闻闻，你闻闻， 你都馊了， 我都60多天没上过厕所了， 哎呦喂！什么话呀，这叫 就说 这跟他有什么，这跟人家不交积极干活有什么关系呀、啊？是不是啊？你不这你不能赖人家，对不对？你琢磨没琢磨是为什么呀？ 我琢磨不出来嘛， 这怎么回事啊？一直没上厕所， 你说呀？ 是不是老吃铁沙子的缘故啊？ 我能活得今儿吗？ 那怎么为什么吃秤砣来着？ 我是王八是怎么着啊？ 那怎么回事啊？ 我是这我呀是这样， 那混凝土别老吃。 你错了，嗯，我是吃不上，我是史力奇呀。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 我是吃不上饭呢， 吃不上饭 啊？ 那你琢磨琢磨呀，为什么呀？那小王 我刚不是说了吗？ 是这小王怎么为什么呀？ 我琢磨不明白呀。我跟你这么说啊，我就是跟你商量商量对策，知道吗？我琢磨他有如此的变化呀，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 跟狗有关系啊？ 老张啊，打20多岁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喜欢打岔。 不是你 那会儿本来说呀给你送到临安曲艺团，你还不愿意。 那你这不狗吗？ 跟钱有关系。 跟钱有关系？你给人少给人钱了？ 我给他钱了，我少给人钱了，他能、哦、 不是 少 给他钱了？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这样，前些日子小王啊暗示过我， 说什么 过年了，说别人家这个小伙计啊都格外的发红包，说他自己啊如何如何没有，我这我没当回事儿，是不是因为这？ 还干嘛还是不是？干嘛还是不是？就是，就是。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招啊，要不然我就给他补一大红包。 都 哎，你怎么意思啊？ 这是人说的话吗？不是， 嗯， 这是。这是正常人的想法吗？ 这可不正常人，给人 你是干嘛的？ 我是 你是雇主， 我上帝呀。 对呀，你怎么能跟伙计妥协呢？他今天说了过年没红包，嗯，他就不好干活了，说人家都有。明天他要说过年没新衣裳，人家都有呢，你再给买件新衣裳。 那可不就买了。 后天他要说这过年没新房住呢，你还把房子腾给他呀？ 也行啊。 什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老李？ 我不就求有人照顾我一下吗？ 你当初不听我的，你不听老张言，吃亏在眼前，不听老张管，吃亏吃的惨，不听老张说，吃亏吃的多。 不听 老张话，吃亏吃的大。你我告诉你， 不听老张话，外面弄话。 对对，就是。 不是你当初跟我说什么了？ 你忘了？我说你找没干过这行的，你怎么说的？你说没干过这行，没经验。 对呀、 啊，手脚不麻利。是啊，这不但没干过这行的有好处啊，一来他不了解行情啊，他不敢随便开价啊；二来他没小伙伴啊，他不会横向比较啊；三来他没靠山呢、啊，他不会放肆。你要好，非找有经验的，有经验的一比出来了吧，比出来了吧，过年没红包，不给你好好干活，完了吧？真是，啥了不是？啥了不是？ 老张啊， 活该！ 我找你是让你给我出主意， 我 没听你叫 我的， 我这心里都更难受了，知道吗？ 完了吧，完了吧，你有空赶紧回家吧，赶紧回家，完了自个儿做饭去吧。嗯，别人都不给你做，哎，我就跟你说，听我的，要不然，你看我们这儿没那么多破事儿。 哎呀，光是一个过年到底应不应该给红包就能如此烦恼，看来咱们这两位大爷的老年生活可真有一点不平淡呢。当然了，有人忧愁，那么就有人欢喜，而且来说呢，这个欢喜还得炫耀炫耀才行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子，顺子， 哎， 顺子干。怎么我回来也不招呼一声啊？ 哎， 你现在这架子越来越大呀、啊！ 大爷您回来了， 放好了没有啊？ 我后边是做饭，我没 带没好，我扣你工去了。 对对对对， 做好了没有啊？ 做好做好做好了。 我看我看我看我看， 这一大桌子怎么样？ 这一大桌，干嘛呢？弄这么多菜干嘛呀？这钱是不是你的我的哈？我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能不能替我省着点啊？ 不是他， 我吃得了这么些吗？ 不是 我老年人了，我这你惦记把我撑死是不是啊？ 我这没 这我吃得了吗？我吃不了怎么办呢？我这上岁数了，我又见不得糟践东西，我每回不是说我说你打扫了吧，你打扫你过来跟垃圾桶似的，呼噜呼噜呼噜都倒你嘴里了，是不是？ 老张，什么意思啊？ 本来嘛， 什么意思啊？ 都落你嘴里了。 昨儿您怎么交代的呀？昨天您说了马上要过年了，得吃点好的，荤素齐全，冷热都有，这都按您说的办的呀。 按我说的办的什么、荤素齐全就得这么荤呢、你看这炖着一大锅的大盘的肉啊，冷热齐全，你冷热齐全你那什么呀你来杯凉水，来杯热水，不完了吗？ 你吃得下去吗？ 这怎么了？怎么？ 你说的给你弄菜。 再说了，哪买菜啊？ 菜市场。 猪肉多少钱一斤？ 19。 多少钱？ 19。 19？不对，我刚从东城溜达回来，那边猪肉比你的便宜，18.6啊。 哎呦， 你这城南的萝卜也便宜，你这萝卜多少钱？ 4毛， 他这3.7毛分7呀、 啊。您不算这车钱了是怎么着、 啊？那来嘛，你不能走着去吗？你干嘛要那什么呀？你走着去不行吗？你上城东买去。 大爷，您可住城西，我上城东买了，我去一趟买回来，您估计得吃晚饭了吧？ 你甭说这片上话，我告诉你，我吃着盐。比你吃的盐都多，不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盐都咸，不是，怎么说来着？我吃的路比你走的不是，我比你岁数大。 您要表达就是这么一意思， 明白吗？ 我知道，这跟岁数大岁数小没关系。 你别糊弄我，告诉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明白，你甭来这。 我没糊弄你，张大爷，他不是那个，对。张大爷，不是你，我跟您保证，我一定好好干，行了吧？您别再说我了，行不行？我谢谢您雇佣我，大恩大德， 哎， 大人大量，您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 哎， 好吧， 这 哎， 这还算句人话，什么？那有一个小李儿，这是李大爷，你上隔壁把他叫过来， 干嘛呀？ 在哪儿？他们家那小娃儿啊，他也闹脾气闹情绪啊，说这个反正就不好好干活，哎，估计两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挺惨的。你给叫过来，叫去呀。 好嘞，李大爷，李大爷站这边吃饭来了。 哎呦 老张啊，还惦记我呢， 你看看， 来， 你 看 谢谢， 看看我们家这伙计顺子，再看看你们，切！你看你那小娃儿，哼，你还闹脾气。今天是不是？哎，你还能过来吃饭呢？ 你不用给他做饭呢？哦，你还能过来吃哈？好好多吃两口最好啊！哎，前面能够把那三天饿的呀给补上，后边再能盯四天，前后一礼拜呀，就指着你今天到我这顿饭活着了，好不好？好不好？要不小王也不给你做，我真吃不饱啊！ 我这饭吃的真窝火。 哎，瞧着咱这位任劳任怨又不要红包的会计，估计大多数人心里头都挺感慨的吧。然而说不对等的劳动关系一定不是常态，这不吗？出事儿了。 大人呐，老人啊，你搞不得了，有贼了，保管啊。 不是，老张怎么意思？这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啊，遭贼了吧？这是 你看翻的乱七八糟的， 赶紧报官呐！ 报官报官！来 人呐！快来人呐！老王不是老张家呀，进了贼了！快哟，刑部头，刑部头，这是谁呀？这是谁？哟，这不是老李吗？哎，这是怎么的了？这是啊，什么事啊？捕头啊，您赶紧跟我看看去吧，闹了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还天大的事，还闹了贼了，我看看去。 谁呀？谁呀？谁是贼？谁是贼？贼给我出来！我告诉你， 跑了， 一刀 了， 劈死你！ 不用不用，跑了。我告诉您啊，邢捕头，这么回事儿。我呀，我姓张，我是这家的主人，我今儿遛弯去了，回来呀，我一看家里没有人，我本来呀，我惦记天天的，我得训这顺子一顿。啊，不训他一顿呐，我心里就难受，我就憋得很，我现在就拿他当下酒菜，你明白吗？啊，哎，结果呢，到晚上了，他还没回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一看，果然，你看，藏在我家里头各个角落，你看，在床角那个3000银子，哎，这相框后头那5000银子，哎，这个炉子里边有1、2，反正一共加起来10两银子都没了，都没了。老李，哎，你说是不是他的？ 嗯，他这个在现在还说不清楚呢。你那意思嘛是顺子把你这个银子都给你偷了？ 对呀。 可是你不是说这伙计是你亲自考察靠得住吗？说他又便宜，话又不多，我这么看也不错呀。 对，对，就赖你。 怎么赖我呢？ 就赖你。你昨天你饭桌你吃不就完了吗？我说你两句你就听着，你呢？你非跟人说你们家小王为什么不干活啊？就因为你没给他红包，他就消极怠工了。你这不提醒他吗？不提醒他要钱吗？你看现在我被偷了，我这责任就赖你。 哎，老张，你把这矛头指向我，这可不应该呀。这个啊，你怎么就能从我身上找问题呢？你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呢？ 啊，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就给人家市价的一半工钱，人家早晚得返。你呀，你就是捡了西瓜丢芝麻， 什么 捡了。啊， 你是我怎么了？ 你倒是捡芝麻丢西瓜。行了，都不要说了，两个老头儿啊。哎呀，我这个一听啊，顺子的这个工钱这里头有猫腻啊。老张，你当初招工的时候断定顺子偷钱是不是临时起意啊？啊，我估计啊，他是早有预谋。而且像是个惯犯 啊，是个惯犯也是啊，要不然这10两银子我藏那么分散，他怎么都给我扫走了呢？ 这他肯定知道你这些银子都藏哪儿。 我这一世的英名啊，我这一世的英名，这辅助都没了。 行了，老张，不要再哭了。 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啊，我一世的英名都。 老张，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幸亏我没有英名啊，要不然都付出同流了。 我就多余管你。行了，大过年的也别这么伤心，嚎啕大哭的，回头再把自个儿身体给哭坏了。哎呀， 这个你啊先消消气儿，我想想办法。 不是吧， 老张，你也别生气了啊！我哎，来来，过来，呼噜呼噜毛，下不着，踏实了吧？嗯， 踏实不行啊，饿着呢。 上我们家吃饭去。 啊，是你们家吃饭去？ 嗯， 你们家谁做饭的？你们家谁做饭的？ 他 这人家老那小娃儿不是消极怠工了，不做饭了吧？ 他 谁做饭？你说，干嘛还不好意思的说呀？说快说呀！ 昨天呀、啊，我找这小王伙计啊，跟他聊了聊，聊得挺好。今儿呢，他就回来了， 甭来这套，给红包了吧？准给红包了。 我跟你说，我还真给人家孩子了 啊！ 人家孩子呀，没要，知道吗？ 没要？ 哎， 为什么不要啊？ 哎， 这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那不是钱，这是态度问题。你呀，是真不懂啊。 我糊涂了。 过年了，到底要不要给一个照顾你生活但又与你非亲非故的人红包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又不是个问题。透过这小小的红包啊，咱们看到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对这一年辛勤照顾的双重表达。当那些真切的情感与真实付出被重视了，那么红包与否可能啊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正是新春时节收红包，一年到头忙不少，感念付出显真心，是体谅双方少烦恼。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刷筷子，洗碗，老人哭。 丝竹歌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吹吹口没人见， 老人回家 看看，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这种